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张赞。 我是主持人刘霞。 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8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日前，大兴区居民张先生去商超购物时，发现购物小票的下方出现了温馨提示，消防部门提示您用火、用电、用气注意安全，可燃物及时清理，电动车切勿室内充电，切勿占用疏散通道。原来这是大兴消防支队为119消防宣传月营造氛围，与辖区商超一起开展活动。据大兴消防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前不久，大兴消防支队结合实际创新思路，要求辖区内各大中型商场、超市在购物小票上印制消防安全提示标语。 11月8号，首座豫园三里社区居委会办公室出现了一幕感人的场面。社区居民苗淑荣阿姨的儿子黄万新把锦旗送到居委会主任手中，上面写着“敬老爱民，贴心亲人”。黄大哥说，上周我的母亲不小心摔倒，我们都不在家，幸亏及时拨通了一键通，居委会的几位大姐很快赶到，拨打了急救电话，不然后果真的无法想象。感谢大家，感谢居委会平时对我母亲的照顾。 李某是一名黑车司机，曾经有多次盗窃前科，前不久他从网上买来了汽车干扰器，打算一边拉活一边寻找下手行窃的机会。几天前，他来到西红门某饭店门前，利用干扰器干扰车辆落锁，伺机盗窃车内财物，不想很快就被警方抓获。目前李某因为涉嫌盗窃已经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日前，大兴区居民张先生去商超购物时，发现购物小票的下方出现了温馨提示，消防部门提示您用火、用电、用气注意安全，可燃物及时清理，电动车切勿室内充电，切勿占用疏散通道。原来这是大兴消防支队为119消防宣传月营造氛围，与辖区商超一起开展的活动。据大兴消防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前不久，大兴消防支队结合实际创新思路，要求辖区内各大中型商场、超市在购物小票上印制消防安全提示标语。 下一步，在辖区内大型综合体的各类商业广告中，大兴消防支队将会预留消防宣传阵地，树立消防宣传提示牌，同时召开全区物流企业专题会议，准备在快递包裹单上统一加盖消防提示印戳，达到见广告就见消防的效果，在全区范围内通过多种方式途径提高公众对消防安全及冬春季火灾防控的重视程度。 本台消息，11月8号，首座豫园三里社区居委会办公室出现一幕感人的场面。社区居民苗淑荣阿姨的儿子黄万新把锦旗送到居委会主任手中，上面写着“敬老爱民，贴心亲人”。黄大哥说，上周我的母亲不小心摔倒，我们都不在家，幸亏及时拨通了一键通，居委会的几位大姐很快赶到，拨打了急救电话， 不然后果真的无法想象。感谢大家，感谢居委会平时对我母亲的照顾。 接过锦旗后，社区主任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家住11号楼2单元403室的苗阿姨是社区内的独居老人，因为有关节病，腿脚不是很灵活。社区在走访入户时了解到苗阿姨一家的实际情况后，主动上门为她办理了一键通服务，每逢节假日都会提着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慰问老人，为老人送去节日的问候。群众身边无小事，首座运园三里社区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做好群众工作，包括关照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残疾人家庭，耐心细致地调解邻里纠纷，热情地为居民送便民服务手册上门。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警方通过老街坊提供的线索，抓获了一名利用干扰器进行盗窃的嫌疑人，及时为事主挽回经济损失20000多元。9月底以来，西红门地区接连发生2起车内财物被盗案件，民警通过现场勘查发现，当事车辆完好无损，车锁、车门、车窗都没有被破坏的迹象。根据多年办案经验，民警断定，这很有可能是有人利用电子干扰器使车辆无法正常落锁，趁机盗窃车内财物的刑事案件。民警随后以案发现场为中心，沿途开展调查取证工作，逐一排查可疑线索。 与此同时，警方接到了大兴老街坊的举报电话，说自己曾经亲眼看到整个行窃过程，并把嫌疑人的体貌特征、驾驶车辆号牌等基本情况提供给了警方，为案件侦破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警方立即以车找人，逐步梳理出驾驶员的身份信息，同步逐秒查看监控录像，迅速查出嫌疑人活动轨迹。很快，嫌疑人李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在他准备故技重施时被警方抓获。民警在他的暂住地、嫌疑车内起获现金、品牌包、购物卡、笔记本电脑等赃物。原来，嫌疑人李某是一名黑车司机，曾经有多次盗窃前科。前不久，他从网上买来了汽车干扰器，打算一边拉活一边寻找下手行窃的机会。几天前，他来到西红门某饭店门前，利用干扰器干扰车辆落锁，伺机盗窃车内的财物，不想这么快就被警方抓获。目前，李某因为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在此，大兴警方提示广大车主，尽量把车辆停在有人照看的停车场，或是人流较大、有监控录像的地方，减少窃贼的下手机会。此外，下车后一定要拉一拉车门，确认车门锁好后再离开，不要在车内放置贵重物品，将失窃的风险降到最低。 11月10号，北京市天康戒毒康复所举办践行19大精神、爱心助力首都戒毒康复事业捐赠仪式，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向社会公众展示戒毒康复工作理念、方法和成果，扩大社会影响力，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支持和帮助戒毒康复工作。大兴区政协、北京市戒毒管理局康复所民警职工代表、戒毒康复人员及家属代表等7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中，参加会议的领导和来宾们共同参观了戒毒工作展示、心理矫治及运动康复区、康复人员生活区。在戒毒矫治民警的全程讲解中，进一步认识毒品，了解毒品的危害以及戒毒康复工作。捐赠仪式中，康复所所长致辞向社会各界表示了诚挚感谢。政协委员、企业家代表现场捐赠了书籍及生活用品，书画家捐赠了书法作品，充分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戒毒康复工作的关爱和支持。大兴区政协及市教育矫治局领导为戒毒爱心大使颁发了证书并讲话，对戒毒康复工作提出了热切希望。参加捐赠仪式的康复人员代表表达了早日戒断毒瘾、回归社会的坚定信念。康复科科长、发言人肖杰： 因为就是戒毒工作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需要社会各界的帮助。 那么很多这个戒毒人员呢，他们在回归社会之后呢，面临着很多问题，回归社会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单位的不接纳呀，家人的不理解，包括左邻右舍、社会公众的不理解等等。那么我想咱们大兴区政协呢，到我们所来开展这次活动呢，首先是把这种社会和国家这种关心和爱护带给了他们，应该说让他们感受到了这种温暖。那么应该也说呢，也是对于他们回归社会，那么坚定戒毒信心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也希望呢还能有就是其他的这样一个这个社会上的这种爱心人士啊，也能够伸出他们的手呢，去帮助戒毒人员顺利的回归社会，戒除毒瘾。 近年来，北京市天康戒毒康复所始终坚持人本、科学、安全救助戒毒工作理念，全力打造集所内科学戒治、所外戒毒宣传于一体的蒲公英戒毒康复基地，不断传播禁毒教育和戒毒文化。多年来，康复所不断深化四禁三服务工作，禁家庭、禁街道、禁学校、禁企业，服务戒毒人员，服务戒毒人员家属，服务社会，组建包含民警、康复人员、同伴教员在内的宣传团队，在全市八个区建立了21个蒲公英戒毒康复辅导站，对社会戒毒人员及家属、地方禁毒专干、综治干部、社区居民进行针对性、专业性培训，提高普通人群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区一家烤羊腿店李老板遇到了一件糟心的事，一位还算脸熟的客人饭后没有结账，就匆匆离开了饭店，不知去向。本以为第二天会把800多元饭钱补上，可不想一连几天根本就没有露面，无奈之下只好向兴水家园警务室值班民警求助。民警李刚接到群众的求助后，立即调取当晚饭店监控录像，锁定用餐人员，并通过大量的走访，最终在大兴某地找到了当晚逃单的胡某。当民警找上门来时，胡某说自己当天喝酒喝得太多，真的是忘记了买单，一不小心吃了顿霸王餐。 民警对胡某来了个现场普法，让胡某明白了吃饭逃单不是简单的一顿饭钱的事儿，而是一种违法行为。最终，胡某将831元饭费补齐，并向店主表示了歉意。因为胡某违法情节较轻，并主动补偿了店主损失，民警依法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近日，店家专程来到临孝路派出所，将一面写有“警民一家亲，遇难见真情”的锦旗送到民警手中，以此表达感激之情。本台消息，周末回家看望父母，找不着停车位干着急。海淀区田村路街道西木社区把边角地儿清理出来，划出10个孝心车位，专供回家看望父母的车主使用。自11月初投入使用以来，受到住户欢迎。 走进西四环北路137号院，人大附小亮甲店西小区学校对面，有一个新建成的小型停车场，水泥地面上画着醒目的橙色车位，停车场栏杆外面竖着一块大牌子，上面红底白字醒目的写着孝心停车位。牌子左半边是一张宣传照片，祖孙三代坐在沙发上其乐融融，右半边写着停放说明，一共有4条。家住137号院的一位老人拿着从物业领到的孝心停车位免费停车券，满意地说，这个对于像我们这样孩子周末才回家看望父母的家庭来说挺实用的，老人就不用惦记着一大早起来占车位了，有时候找不着还挺起急的。 据介绍，西四环北路137号院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产权单位有10多家，包括西郊木材厂、五路木材厂等，居民来自不同单位。由于小区比较老旧，停车位紧张，再加上周边就是地铁站和公交车站，儿女周末看望父母找停车位很困难。西木社区居委会主任信云介绍，我们一共有280个车位，但是登记的车辆有300多辆，本身就不够用。设置这个孝心停车位也是想为业主提供方便，如果能鼓励儿女们多回来尽孝心，那就更好了。建设孝心车位这块地属于小区里的边角地，过去一直撂荒，杂草丛生， 有的居民把自己种菜的白泡沫箱子摆进去，有的把破旧家具堆在角落里，既不美观也不安全。今年六月底，新换的小区物业对这里进行整理，清除了杂物，建成停车场。 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王学兰介绍，孝心停车位一共有10个，专门为周末及节假日回来看望父母的车主们准备的。凡在小区居住、年龄在65周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凭身份证提前一天到物业登记领取停车券。孝心停车位开放时间是周六日及节假日的早8点到晚8点，凭免费停车券可以限时停车4个小时，周一到周五，车主也可以拨打物业公司的电话预约。工作时间，这个停车场还可以为对面学校的老师解决停车难题。 本台消息，去年8月到11月期间，顺义区不少小区连续发生诈骗案件。骗子先是在小区单元门口张贴通知，伪装成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说小区燃气管可以免费更换，一旦接到老人的报修电话，就借机推销燃气灶。经查，在短短3个月间，这个诈骗团伙总共作案15起，受骗人群普遍在60岁到80岁之间。近日，顺义区法院认定2名被告犯诈骗罪，判决朱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罚金4000元；判处胡某有期徒刑1年1个月，罚金3000元。此外，责令2名被告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公诉机关指控，朱某伙同胡某等人冒充燃气公司工作人员，以业主家中燃气灶需要更换为由，以廉价燃气灶骗取业主钱财。在20起案件中，总计诈骗金额50000多元，受骗人群普遍为中老年人，年龄最小的59岁，最大的82岁。被告朱某供述，他们选定很多小区作为目标，在小区每栋楼的单元门上张贴通知，告知需要更换燃气管。团伙为此准备了燃气通知单、联系电话、廉价燃气灶工作服，此外还制作了带有北京燃气灶维修中心字样的上岗证。一旦有老人打电话要求更换燃气管，团伙人员就以燃气灶损坏的借口推荐名牌燃气灶。由于老人一般都认为燃气灶故障不是小事，所以上当受骗的几率很大。朱某供认，实际上他们出售的燃气灶是伪劣产品。 去年11月，团伙成员赵丽在从事诈骗时被现场的公安抓获。被害人白某说，他在自家单元门上发现一张燃气公司通知单，主要内容是因为近期频繁发生燃气事故，必须将超过2年的燃气胶管进行置换。此外，还声称60岁以上老人的家庭可以免费更换燃气管。白某拨打电话后，一名男子前来检查燃气管，告知家中燃气灶漏气，并给白某介绍了方太牌燃气灶。男子还表示，这款燃气灶保修10年，旧灶可以折旧。白某同意换灶，并交付了购灶款。 白某随后发现，新换的燃气灶经常散发刺鼻的气味，他拨打燃气公司客服电话咨询，燃气公司维修人员检查后表示，燃气灶是假冒伪劣产品，并说燃气公司并没有发过楼道内贴的公告。被害人陈某说，最初他也上当受骗，购买了劣质的燃气灶，后来陈某咨询燃气公司，发现根本没有这项业务。陈某随即报警，他说几天后他再次给骗子打电话，说自己家中燃气灶故障，要求前来维修。看到骗子来到小区后，陈某果断报警，警方很快将朱某等人抓获。顺义区法院受理后认为，2名被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已经构成诈骗罪。 本台消息，11月9号，太和园7里社区开展了旧衣换绿植，让爱心与环保同行活动。